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年北京书市将于本月11号到21号在朝阳公园举办。本届书市设置展位600个，汇聚了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等300多家国内知名的出版发行单位，集中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正版出版物。现场还将举办朗诵、新书发布、签售、讲座等活动。据介绍，读者可以关注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微信公众号北京书市栏目，或下载北新网 APP 即可免费领取2018年北京书市门票2张。近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多家考古所、博物馆举办了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即日起到10月15号，多件禁止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将齐聚北大。其中有一件重要展品是来自山西博物院的镜猴鸟尊，它将在北大展出到5月7号。这件文物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把西周时期晋国的国都世系都确定了下来。由于价值重大，镜猴墓地曾于1992年、1993年两次选入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并于2001年选入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接下来是几场讲座消息。重新认识礼乐文明讲座将于本月11号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讲。讲座《图说紫禁城中轴线建筑的历史与文化》将于本月13号在国家图书馆开讲。讲座《名画中的数学密码》将于本月19号在国家图书馆开讲。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电影。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有1500多人遇难，仅有705人获救，其中有6名中国人幸存下来。为了真实展现历史，本月由英国导演亚瑟·琼斯制作的电视纪录片《六人》将在国内上映。这部纪录片聚焦的就是泰坦尼克号幸存下来的这6名中国人。这部纪录片将围绕2条故事线展开，一条线是关于幸存者的经历，包括他们如何获救，之后去了哪里，是否生儿育女；另外一条则是关于他们后代的情感线。由徐峥监制、苏伦执导、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奇幻喜剧爱情电影《超时空同居》将于本月18号全国公映。电影讲述了来自1999年的陆明和来自2018年的谷小娇，由于意外的时空错位，不得不在同一个屋檐下居住生活的故事。法国当地时间5月2号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官方排片表正式公布，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片《江湖儿女》确定将于法国时间5月11号晚上的19:30举行全球首映。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将于法国时间5月8号正式开幕，江湖儿女导演贾樟柯将携手赵涛、廖凡等主创出席电影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8摄氏度左右，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及时的补水润燥，外出呢应采取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下午好，欢迎来我们家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主人之一夏明。 大家好，我是 你能不能稍微自信点？ 我特别不自信，因为 今天至少也是你的节日。 哎，是我的节日是吗？ 五月四号吗？ 哎，真是 青年节吗？你不就算是青年吗？ 我应该算，对对对，你说的没错。 对呀、 但是你没给我看房产证，我不敢说这房子它就是我的呀。 证还没下来 啊，原来是这样， 一年还不到呢，想什么呢？ 行行行啊，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对对对，今天呢，我们家呢又来了两位啊，一位是青年，一位是青年带的儿童啊。 太会说话了。 我们聚在一起啊，聊一个特开心的事儿，真的是真的是，因为之前这消息我跟浩洋没收着。 对对对，我们错过了。 对对对，让另外两个中老年呢给摊上了。但是吧，他们又属于不爱动的。我们看到，我的天哪，这一捞二捞三捞四捞五捞九捞，我说这吃海底捞去了。人不是、这叫什么抄底捞。 抄底捞。 反正新鲜事儿，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咱先请出今天的两位朋友啊、做客的朋友，一位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芒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哎，咱们三个青年今天过节、 好， 祝 节日快乐， 青年节快乐、 青年节快乐。 另外呢，这一位呢是慢慢成长啊，现在呢还正在长啊，这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傅媛媛。媛媛， 大家下午好。 这个咱就直奔主题了好不好？因为我今天刚刚拿到这个稿子，我就说我的天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不是刚刚我们的 party 结束，怎么又来了一个五一小长假的抄底捞活动？这是怎么回事？谁能跟我稍微的普及一下？ 那中老年的我来跟你普及吧。 你这辈儿要往上涨是吧？真是，来你说吧。 我们五一小长假这三天呢，确实展厅里面我们设置了一个游艺区、然后所有到我们全包园展厅选购装修的客户，大家都是钵满盆满的，大包小包的往外拎食物，往外拎礼品、 吃的 吃的太没有诚意了。 就是食物 是什么呀？ 实体物件 、 就是、看得见摸得到的食物、不是吃的那个食物。因为我们现场这个游艺区里面有一个是幸运圈，就是大家常说的套圈的活动，你套到哪个可以拿走哪个。还有一个是叫幸运大转盘，你转到哪个你就可以直接按照上面的那个图标到那个我们有一个礼品的堆头，到那边直接去抱走抱回家。然后我们的套圈可以套五次，转盘可以转一次，但是我们是100%中奖，就是你不管转到哪， 就转哪都有奖， 你肯定会有奖。 最大奖是什 么？最大奖是羽绒被一床，已经是四位数的价值了。所以 个十百千万。 四位数 个十百千千不好意思啊，多数了一个啊。 但是除了羽绒被，你像比如说靠枕啊、保健枕啊，还有一些洗漱用品，就是成套成套的，所以大家都很嗨。就除了我们的那个 party 之外，五一大家又嗨起来了。我觉得真好，我觉得特别幸福。 反正我觉得 party 别断，是吧？现在因为大家都平时工作挺忙的 啊， 趁着个周六日啊，就是你就把每个周六日都当成一个小节来过，对不对？争取每周做一次，对不对？这大家你看每天都去套圈去。 但是 我关键想，他刚不是说这个最高奖品是那个羽绒被？ 羽绒被啊， 羽绒被怎么套呢？拿一呼啦圈套吗？ 大转盘转出来的、 大转盘那就合理了，那就合理。我要不然我说怎么算套上呢？ 哎呦我的天， 搭着它就算呢，还是拿一呼啦圈 套的全部是瓷器的东西，转出来的应该是家纺类的东西。 明白了， 反正就是在咱们那个实体店里边五一节有了一个这个算是游乐园的感觉， 对吧 ？里边有好多好玩的，而且真的是能有得着实惠的，是所有人都能参加，还是只有咱们的老客户或者新客户可以参加？ 您到店只要是有装修意向的，或者您已经达成了一个装修的共识，就可以参加。 哦， 凭收据参加。 哦，凭收据是吗？ 我觉得就一直差就差在这房子这儿，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没房子装修所以就差在这一纸收据上。哦，要不我也能参与来吧，反正这事儿也过去了啊。我看了一下，这有第一捞、第二捞、第三捞，这些都是能套上的吗？这些 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全包圆嘛，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经常难为自己，然后我们999全场之外呢还升级实木家具除了实木家具之外呢还含灯和窗帘然后呢我们还把设计费也给您免除了在这基础之上呢我们还送几件大件的家电代理包在这基础之上呢您还可以又套又转把这些家纺然后家居用品全部抱回家，就是您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的暂时看不见的您都可以在这期间就一网打尽了，一网就全捞了所以呢大家就又嗨了。 反正这些捞里边有些是我们熟悉的，比如说第一捞全场999样板间含全屋的实木家具、灯具、窗帘，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了第二捞呢是万元的设计费，这是免的。第三捞呢咱们送电器，第四捞开始了送床垫，是吧？是只要签约就送床垫？ 对。 怎么还犹豫呢？真是 因为那个五一过去了。 那现在还有吗？能送吗？还 现在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 或者您也可以打电话先问一下，4006668866，您可以先问一下。 就是还不一定是吧？ 对，我们有一个包袱，这个包袱绝对重磅。对，所以这个包袱现在暂时我先留个悬念，好吧？ 一会儿让蔡总抖。 其实我跟你说，我有一点我得说说，就是你看，比如说我跟这个蔡总跟这个 圆圆 上节目也不止一次了， 对， 就每次上节目，感觉就是优惠不错 哦， 要不然就假如说我像你一样，对，现在也不是有房 啊， 去，结果第二期上节目， 又变了， 这次优惠好像比上次还大一些 啊。 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再等等，下一次上节目，好又大了一些。就他总说这个有重磅，有重磅，有重磅。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让大家，那不然我再等等，对吧？你说不定下周听这节目， 有好鸡贼啊，真的是。 对啊，所以能不能看，就是看，就比如说你就说这次的优惠，不可能再有了。 有， 你不来就后悔了。这样， 反正我是觉得吧，就是您见着西瓜就抱西瓜。 那不行， 见着芝麻就捡芝麻。 像我这种人心特沉，你知道吗？我就总觉得，要是像他们这个路数，那往后那说不定，你看现在这才几月啊？五月吧。你等到7月、8月，你看大夏天，说不定那优惠。 那这样行不行？我拿一床羽绒被跟您换我即将抛出的重磅，成不成交？ 你说说行不行？ 我都可以啊，我这给什么都行。我是那种既要芝麻又捡西瓜的人都不能丢，看见有什么优惠我就拿着，看见有什么优惠就拿着。 是， 后边还有好多呢，送电视背景那个墙的壁纸， 对， 这个是有的吧？ 对， 这个有，还有送这个专业居室的空气治理，这也是有的吧？ 对， 还有这个送净水机， 对， 到店即送，对吧？ 对， 这上面写着呢。是不是？ 第八 幸运大转盘那盘子还在呢，是不是？ 盘子还在， 孩子 东西 让不让转了？让转， 转着玩可以， 让转。对啊，转着玩，别去，转着了就真给，是这意思吗？ 东西我们要再重新采购一批。 哦，你可又有新的一批了， 所以 套圈也还在，是吧？也换一批新的东西，也就是五一错过了，其实也没错过什么， 所以你看吧。 我现在是在给你们两个补课，但是五一你们错过了。 那你这样，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蔡总说说吧。蔡总，这大包袱什么时候抛出来啊？ 咱们节目进行当中，我们就会逐渐的把它 给释放出来。那刚才圆圆说的这些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五一期间的一个活动的回顾。那么在五一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推出了一些像刚才圆圆说的重磅的优惠啊。那也回答刚才浩洋那个问题，说这个什么时候是个头？其实我觉得呢，五月份应该就是现在我们一会儿要抛出的这个内容，应该是我们近期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身上半年装修来讲，三月份是一个高峰，然后呢，五月份是第二个高峰。结合这个高峰啊，既然这么多的消费者有装修需求会在这个月释放出来，那么我们一定要迎合大众化的市场的这方面的一个需求，我们会拿出一些有力度的优惠活动来啊。所以一会儿呢，在咱们节目进行当中，圆圆会把我们的优惠逐项抛出，除了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全包圆999样板间，包含这个实木家具，全房实木家具，还有灯，还有窗帘，并且都是一线建材这样的整装服务之外呢，我们还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很多重大礼包，就是大家可以一会儿留意收听，如果您要是觉得哎呀那个节目时间还很漫长，等不下去的话，也可以现在就拨打400-606-8866，咨询我们的销售人员，这个包袱一下就可以解开了。 就是也有可能您比我们还先知道， 对， 是吧？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这个我觉得特别理解啊，因为刚刚蔡总也说了，三月份首先是我们的生日大 party， 这个我们肯定得搞点什么活动， 是 吧？让大家都来参与参与，对吧？一起来乐呵乐呵。五月份呢是一个装修旺季，正好又赶上五一了。我也看了好多商家都开始做一些促销活动啊等等，他们呢也是搞了很多很多活动。咱们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亲民的品牌，所以一定也会搞一些这种活动。但是之后这个活动有没有现在还这么丰富这么超值，现在不清楚，对吧？可以肯定的是，比如说等到双十一是一定会有活动的，但是您等不等得及，对吧？比如说我要八月份要装修了，那您现在可能还能赶上这波活动，您要是再赶双十一的活动可能稍微晚点， 对， 依自己情况而定吧。 对， 是不是？ 这个我也回答一下，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我们的客户朋友们会问，那你们这个优惠就老这么阶段性的搞，到底是一个什么路数啊？那个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那个特点？其实是这样，就是全包圆是一个做整装的公司，它是从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一站购齐的这样一个装修服务商。然后呢，我们在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东侧有一个10000平米的展厅，里面从样板间包含的这些产品、家具、建材都有实物展示，您可以到我们展厅里来做一个体验。那么我们呢，为什么可以把价格做得足够低？是因为我们去除了中间环节，直接另一端对接工厂，然后一端对接我们的客户。那么这样呢，省掉了中间的很多加价环节，把最终的一个从工厂出厂的一个最实惠的价格让渡给我们的消费者，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实惠啊。那么五月份为什么又能做力度这么大的优惠了呢？是因为既然是做整装，做我们叫 F2C 工厂直接对客户的这种服务模式，那么是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我能形成一个爆量，就是这个月是一个旺季，很多客户会在这个月定装修。那同时呢，我们全包圆在这个月也可以，我也拿出更大力度的活动来锁定我们的这个目标客户群，让这个月选择全包圆的客户能享受到更大的实惠。是因为这个月我可以把量做得很高，做得高了以后呢，我可以反过头来找工厂要到更低的实惠，更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呢让五月份选择全包圆的客户体会到这种性价比非常高，而且高到超乎你想象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待会儿呢，圆圆可以把我们这个月的一些活动细节就做一个逐步的呈现。 蔡总说的很实在，其实特别像全包圆，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算是组团人，就是大家都知道你肯定是买的量越大价格越优惠， 对吧？ 嗯嗯嗯。 比如说我这五月份，我可能有1000个客户，那好吧，那您的价格是这样的。那如果10000个客户，那可能价格就是又有了优惠了。 没错， 所以呢，能把这些优惠，我们得到的一些优惠，又换成这些实物，对大家非常有用的这些，比如说羽绒被也好啊，我们的装饰品也好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空气净化呀、床垫啊、等等，换成一些实物，直接又给您，等于把赚过来的这些优惠又返给您了。所以这些得实惠其实还是我们来得实惠， 对 对吧？ 没错。 嗯，来吧，接下来该圆圆了。刚刚说到了一些五一的活动啊，现在还依然有的活动是什么？能不能稍微准确点以及肯定点的告诉我们呢？ 特别不好意思，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抄底捞啊，其实就只限五一那三天，所以你刚才 我白念了呗。 对，所以你刚才问我呢，我就到后半场是迟疑的态度的。当然呢，我们肯定也会把那个缺的货啊尽量都补上，让那个没捞到的朋友来也享受实惠。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快。但是如果呢，您要是觉得说您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九大优惠真的有兴趣，然后又觉得错过了非常的遗憾，您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收听完，我们在节目的末尾会抛出刚才我说的那个重磅。然后您如果等不及，也可以打400-606-8866先问一下。或者说先预定一个名额。 这叫什么呢？就是剧透热线。 真讨厌，我们做节目的一手资料。按说啊，我们广播媒体优势在哪儿啊？ 快。 就是快，所有的新鲜资讯我们这儿是最快您能够达到的，而且呢肯定不会有任何的虚假消息。结果您这儿可好，先拨打电话的您就知道了，好吧。那就打吧，400-606-8866是吧？ 对， 问一下五月份再有什么样的优惠。那哎，说句实话，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三月份和四月份的活动还挺紧张的啊，就是连的挺紧的，咱们的客户签售也很多。我知道咱们三月份生日 party 的时候，整个那一个大板全部都已经满了。那 满了。 现在我记得是上一次我问蔡总的时候，我说咱们的那个工地同时开了有多少了？您上一次我记得您跟我说是800多个还是多少？现在是不是工地量越来越多了？ 马上就过千了， 马上过千了。 对，大概上一次你问我，应该是有半个月之前。 半个月之前，对 对，马上就过千。 那现在整个工地的施工情况是会不会人员特紧张？ 人员紧张倒没有出现，因为我们的工地进度还是非常快的，就是因为我是分批开嘛，每天都有增加，每天都有增加。那么做的最快的工地现在已经完工了，已经有完工工地了。然后呢，那个还有大量的工地呢，比如说在隐蔽工程阶段，就水电改造阶段，然后还有过程中的中期阶段、后期待安装阶段，然后安装完毕了的验收阶段，包括还有这个家具的配送阶段啊等等这些环节，其实现在工地都在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着。 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可能也是替大家问的，因为大家呢现在出去，比如说我要选择去装修的施工的单位也好啊，或者是设计的公司也好，或者类似于像我们的全包员，我们一站式全部都解决了。我们可以到展厅去看。我们其实也特别鼓励大家去展厅去看啊，因为您能看到您未来的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对， 整个的呈现全部都在那边了。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有一些担心，因为怎么说呢，样板间呀装的一定比现实中的要好，大家固定思维是这样的。就比如买新盘一样，你看样板间，哇好漂亮，最后一收放，还好吧，还好吧，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但是咱们能不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以后的有想装房子的，想看看咱们全包园真正装完之后，比如说我看一看张三家的，看一看浩洋家的，看一看王维家的，小群家的，他们装完了之后是什么样，有没有这个渠道现在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事儿呢，其实咱们分两个阶段来说吧。一个呢，就是说，其实装完去看呢，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有很多消费者朋友们最关心的，那么全包员施工有没有保障呢？现场到底，是不是能够做到工艺标准、材料规范，然后工人正规啊？其实我们现在在北京有差不多那个1000个在施工地，您完全可以预约我们的销售人员，然后到时候我们提前安排我们的工地，您可以到现场去参观，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相当于是开门施工，怎么讲呢？就是您看到有那个标注全包圆的工地，只要到现场敲门啊，我们的工人师傅就会帮您把门打开，然后您可以在现场参观我们的，比如我们的基础施工、防水施工啊，水电路施工啊，是不是规范呀？工人贴砖贴的是不是横平竖直的工整整齐呀？啊，那么我们的施工现场管理是不是正规啊？对吧？这些都可以体验到，这是我说的一个方面啊。过程中的这种参观，还有一种就是想希望看到装修效果的这种啊，其实是这样。刚才圆圆做了一个介绍，就是全包圆。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是提供了一个免费设计的这样一个增值服务。免费设计不代表设计没有价值，其实我们是有专业设计师来给我们客户做一对一的这样的服务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设计师要去给客户家要去量房，要出平面图，要帮客户选材料。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设计师就会把未来家的一个空间布局还有最后实施的一个效果呈现给我们的客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对未来家有一个感觉。再一个呢，加上我们的样板间，因为我们发现啊，就是那个我们的客户一般对于空间的这种想象力，材料搭配出来的一个效果是没有太多的这个空间概念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实景展示的样板间呢？就是因为到了我们的样板间之后，哎，我们是这么搭配的，这款地板配的这个橱柜，然后配的瓷砖，配的这套洁具，配出来它就是这种效果。您要觉得这个效果好，您可以选到一模一样的材料。您要觉得效果不好呢，我们在那个我们展厅的负一层啊，还有一个1000多平米的主材展厅啊，各种一线大牌建材您都可以选到很多的这样的产品，并且是不加价的啊，所以这个呢，那个也是给了我们客户的更多选择。而且选产品的时候，比如瓷砖，我绝不会只让你看这一片砖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一个有一个推拉展架，在展架上面都是整板展示的这个墙砖的效果。 优势点有很多，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详见店内活动。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个一个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你哥们儿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哎呦哎呦呦， 这是怎么了？ 真没见过这么耍大牌的，太嚣张了。 哪个明星啊？ 那必然是大牌扎堆的全包圆啊，全市一线大牌环保建材， 999一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圆装饰，这么多大牌还能是999吗？ 还是999每平米，更多超级大牌任性选， 这个大牌耍得好。 现在打400-606-8866，比任何时候都划算。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首先要问候各位五四青年节快乐啊！ 嗯， 这个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高兴的事儿啊。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五一好像没错过什么，还有一个重磅的炸弹呢，还没出来呢。也可能很多的朋友您已经知道了啊，这个您知道了就赶紧去吧啊，这个到这个我们那个展厅啊，去再捞点实惠。其实说句实话 啊， 我觉得捞实惠是一方面， 还有呢， 因为所有的人啊，我也不能说所有的人啊，反正至少我来讲，我不会说我冲着那个大转盘，我得一个羽绒被 啊，对， 我套个圈，我得一个大花瓶，我不是冲那个去的， 没错， 我一定是首先您这品牌我信得过，您给我装房子装得好，这些是附加的，让我更开心的一个东西， 是 不是说我为了这些我主要的当然还是装房子，所以刚刚呢在上一时段的最后，这个蔡总呢跟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关于咱们全包园为什么选择全包园，它的优势在哪儿？可能大家会觉得全包园好像是价格非常有优势，但是除了价格之外，一开始我们也一直在说价格也是最开始吸引我们的，但是后来看了到了展厅，真正看到了我们的建材，看到了我们的一些 APP 上的实时的监控，看到了一些我们工地的实时发来的一些照片，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才渐渐的把那颗提着的好像是有点想一探究竟的心慢慢放下来了，就觉得哦，这是一个靠谱的装修企业，它不仅能够把这个价格做到目前的最低化，另外呢它能够同时保证质量，而且呢刚刚那个我觉得蔡总他刚刚说到的那个信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捕捉到，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决定，就是我的所有的我现在同时在开将近1000户的装修工地，我是可以向您开放的，这个很难啊， 这个确实， 因为您可能我装个一两个工地开放一下无所谓，我就当样板工地呗，对吧？1000多个我随便挑，我的天，这个我觉得还是蛮狠的， 有着强大的自信， 对对对，这个要没有一定的自信，没有一定的非常严格的管理是很难做到这样， 对，因为敢把自己在施工地开放的装修公司一定每一个工地我们都会拍着胸脯说我们做的是良心工程啊，否则 我不敢让客户去到我们的工地去看、所以呢就是如果有客户想预约参观我们全包园的工地，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咨询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看看离您最近的工地在哪儿、因为我们现在刚才说了，北京有接近1000个工地，那么总会有一两个工地离您比较近， 是啊。好的，这个就像因为晚上我不是做的跟吃有关的嘛， 是啊， 就是也了解到 跟食物有关的， 对，就是所谓的透明厨房，透明厨房其实走了很多年，走了大概30多年，才慢慢的进步到了透明厨房，也是跟这个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学习到。你想30多年，但是装修想做到公开透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装修里边每一步从设计开始。他都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哎呀，这个有问题了，你那个又有问题了，到后期又是这样啊，中期就更不用说了，你稍微一不盯着就可能会出问题， 很多很细节的东西。 这个呢，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因为不仅是您可以7x24小时的随时关注，因为有一个 APP 嘛，原来我们的节目里边也介绍过，您的一旦签约完了之后，您的工地是7x24小时的为您呈现着，您可以随时检查您的照片，工地是装到什么样子了。而且呢，好像还有什么是有一个类似于像管家似的来一直去帮您去说，就是说明您现在的工地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吗？ 我们有不同的岗位来为我们的客户做全方位的服务。比如说您说的那个呢，是工程监理，就是他的 监工程监理， 监督工地的施工进度，还有一些工艺标准的要求是不是达到我们之前定好的标准。另外呢，我们还有人专门负责您家的这个产品配送衔接，什么时候测量啊，什么时候送货啊，什么时候安装啊，什么时候您可以到场去验收啊，这是需要很庞大的一个后端服务团队来给您提供这方面支持的。 反正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市场当中呢，因为装修我觉得是一件大事情，真的是这样，因为首先房子就是一个大事情，关于房子的所有的事儿都是大事儿，所以大家肯定会特别谨慎的去选择。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由我们来讲，建议您可以去全包园的整个的现场去看一下，看一看样板间。如果您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您说我要想看一看他们的工地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能够真的能约上，您也可以试试打打电话400-606-8866，打这个您约一下，您到现场去看一看。 对， 我电话说的对哈、 对，特别对。 哎，得嘞，我看你一笑一哆嗦，400-606-8866，打这个电话您去预约一下啊，这样的话确保您放心啊。如果之后比如说现在加上去年为止啊，应该咱们做过的都太多了，如果您在过程当中发现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您装修完了之后您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投诉啊，真的是啊。因为投诉到他那儿吧，可能我觉得不够直接，比如说我找到了我的那个设计师或者我的那个销售、那还得层层上报，这边您来了之后直接找的就是蔡总啊，对不对，直接投诉给老那就没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正好我们也能看看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对， 虽然他们把得很严，但是我觉得当然就不是看热闹啊，给大家 都说了这么多了啊， 提供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一起来监督嘛， 没错， 对不对？ 没错，欢迎大家监督， 全透明。 好嘞好嘞。那这个因为节目的时间啊也是有限的啊，你们那大包袱再不抛的话，我觉得真是这个就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候抛吧，大家可能听不清楚，你先抛出来也能稍微解释解释，你说呢圆圆？ 你看，哎呦 一哆嗦。 你刚刚不是说那个有什么投诉啊建议啊可以直接找蔡总吗？如果您觉着您还想要什么优惠，想要什么礼品，你也可以直接找蔡总。 怎么找 啊？这是公布蔡总的手机号呗。 这个是我们就是在5月份抛出的一个重磅优惠，您可以直接跟蔡总面对面的谈，哎，我想要这个优惠，哎，我想要那个优惠，哎，我要投诉或者怎么着的都可以，但是只限每周的周末。 不是，那你得忙死蔡总，真的，我觉得你这有点那个什么。 那要不然就还您到店还转大转盘吧，就别跟蔡总面对面了。 哎，这 这是具体怎么回事？ 圆圆说的这个是真事儿，就我刚才也说了，五月份呀，装修的客户会非常多。 对， 那么在这个月的时候，我们也放出很大力度的优惠。那么这个月呢，除此以外，我们还增加了一项签售，就是我每周末都会在店里来做一个签售活动。那么这个签售活动呢，会给我们的客户追加一些优惠，其实这些优惠还都挺实惠的，而且和您未来搬到新家都有息息相关的这种联系啊。那您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打400-606-8866啊，预约周末的这个签售名额。 是每周末都有吗？ 这周末，明天后天两天。 哦，就先 明天 这个周末， 明天后天两天， 你都推出来，还不如五月份全都甩出去得了。 明天后天先签两天， 先 签两天，没准这个月的名额就满了。 哦， 哎，其实我好奇，比如说我到店里了，然后您在那儿坐着呢，我预约好了，我跟您面对面。我张口就说我要优惠，您就给吗？ 不是，我们已经把优惠内容全部都定好了 啊。 您要是在六日两天选择我们做装修的话，那么除了刚才那个圆圆介绍到的一些常规优惠之外，那么因为这两个周末我在店里做签售，所以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额外的追加优惠给到您。相当于您是来找我直接砍价的啊。我这两天都会在店里等着我们的客户。 这就看口才了呗，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 啊。你说说， 就比如说啊，给你有一个 VIPPPPP 啊， 行 啊， 够了、 啊，这个呢是需要，就是首先我和圆圆我们俩商量了，这 VIPPPPP 卡 啊是有多少项优惠的，商量完了之后拿去给蔡总批一下，您批一下看怎么样。蔡总一看，哎呀，这不够啊，再加点都 VIPPPP 卡再加几项，加完几项啪一千字就十张卡啊，先到先得， 对， 先预约先得， 对， 这前十位朋友呢，就把这个所有的优惠您全部都抱走了。 因为确实要客户太多的话，我也接待不过来。 是 这个意思。所以 真的是先到先得， 就是赶紧先预约啊。目前开放的是，就是您这个周六和周日是在的，也就是明天后天，对吧？ 对， 400-606-8866啊， 没错， 预约一下。那个能不能透露一下，您签了的这些优惠都有什么呢？ 见 面有个底啊， 见面详谈绝对是力度空前的， 是吗？ 这 力度空前，能不能说就这个力度已经是今年上半年最大的力度了？ 那绝对是， 绝对 是 绝对是。 你看看，要的是这句话。 对，因为刚才原因是什么我已经说了，因为五月份的总量会很大， 是 我可以从工厂拿到更有力度的优惠， 好 反馈给客户， 好吧？这个问不出来就拉倒吧，大家自己去问吧。400-606-8866啊，这个签售的话也是到咱们的展厅直接去，就报您的名字就可以了。 直接预约就是打400-606-8866和我们的销售人员预约一下，就说我们要参加明天后天两天的总经理签售活动，我们就会把名额提前给您预留下来。 好的啊，具体是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可能您到了现场或者您打了电话就能知道了。 对， 今天反正就给您先透露一个电话，您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到店里边，在那个咱们的所有的搜索的那些地图上面 啊， 直接打上全包圆就可以了啊。这个哎，正好今天因为还剩点时间，时间还够啊。我本来是想私下问您的，正好我身边有一朋友，就是也是听我录的，我和小群录的广告 啊， 包括听咱们的节目，说哎，你们那个全包圆挺，我跟他说绝对靠谱，你就去吧。然后他就问我了一点，然后我有点没解释清楚啊，因为之前也有朋友去过，然后我不知道具体流程是什么。比如说我预约完了之后，我到店里了，我想要去签约，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大致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来着？ 他是这样，到店以后呢，肯定我们的销售会先带着客户参观我们的十套样板间。因为您要选您未来希望选择的产品啊，选完产主要是家具、灯还有窗帘，这些选完以后呢，那么我会带着客户去看一下我们装修所需要的主材，瓷砖啊、洁具啊、地板呀、橱柜还有门，包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啊，那这些您都看好没问题之后，那咱们就要签订合同了。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会收取一个30%的一个首期款，相当于是做一个初步的一个优惠内容还有合同内容的一个锁定。然后我们会安排设计师来上门给您量房， 量房完成以后，出具平面图、施工图之后，您对方案认可没问题了，我们再继续往下做，就安排开工。那在开工前，您需要把首期款补齐到65%，补齐到65%，然后随着工程进度，您就再正常支付进度款就行了。 嗯，明白了。 对， 然后我是需要带着我的户型图去吗？ 如果第一次到店的话，建议您最好带着户型图来。这样的话，一个是先让我们的设计师看一下房屋的布局格局，然后在报价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参照，因为我们是按面积来计费的。 明白明白。好的啊。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了解到的只是咱们的样板间。 嗯嗯， 其实刚刚蔡总说完了这个整个流程，有点类似于我们去看一个新的楼盘一样。 嗯， 新的楼盘也是先给你介绍一下大致的周边环境，整个的楼有什么样的分布。 对， 然后呢就带您去看看样板间。在样板间的旁边呢，可能有的楼盘会设置一些我们家的这个地板用的是什么，我们家的这个墙纸用的是什么， 对， 有一个这样的展示。 对 啊， 对， 好的。 或者再简单点呢，就是好多客户朋友们都买过车啊。 嗯， 其实那个做过装修的朋友们知道，装修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有时候报价非常困难。 嗯， 但是全包园这种整装呢，因为是按平米计价，而且东西你都看得见。 嗯， 就好比你到我们展厅，就相当于你去 4S 店看车一样，你要哪个配置的就多少钱，马上就能算出来。 嗯， 你说我想换成这个换成那个，我们有很多这个套餐范围内的产品可以不加价就把它换掉。那还有一些您觉得档次不够想升级的话，多少钱我也标得很清楚，就好比买车的那个选装配置是一样的。 哎，还真是， 所以来一趟基本上产品价格这些就都能 一目了然 确定下来，而且我们有优惠，您要觉得合适就可以马上定下来。 明白明白明白。那之后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再进行一些实时的一些监督也好啊，或者是实时的一些勘验的话，就通过我们的 APP 就可以了。 我们有一个工程 APP， 所有的签约业主都可以通过它来实时了解我们工地的一个施工进度还有情况，包括和我们对应的这些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做。 好，之前咱们也聊过，同时开的工地有很多。 对， 我如果明天啊周六日我跟您预约了，哎，得了您那 VIPPPP 卡啊，拿了好多优惠，我最快什么时候能够去这个开始施工呢？就是开始施工，因为我还蛮着急的。比如说我可能要想要7月份我就入住了，或者7月份我就要对外出租了， 那是挺急的。 对对对，这个能保证我的开工日期吗？还是我可能得稍微排着点？ 这个会很快，因为比如说周六日那个您到我们展厅初步确定这个活动了，交了钱了，我们的设计师因为现在那个人数很多，就是我可以很快的给您安排到一位适合您家的设计师，他在周一到周五，因为六日定完以后呢，就下周的一到五和您预约一个时间去给您把房做一个量房，量房回来他出图很快，估计一周之内如果顺利的话，您家就能正常开工。对， 哦，就不用排队啊？ 不用不用。 嚯，好的， 只用排队见总经理，但是那个就开工这个东西是不用排队的。 对啊，见总经理是需要电话预约的。 对对对对， 400-606-8866，对吧，圆圆？ 是的，没有错。 你再说一遍呢？ 400-606-8866。 好吧啊，今天这个青年节过得很开心啊。 开心吗？ 也还好吧啊，有很多的疑问都没解开，尤其是一大包吧，这个有待您自己去解决了啊。 是 400-606-8866，拨打这个电话就好了。感谢蔡总，感谢圆圆来做客今天的节目。 谢谢。 明天蔡总要辛苦了哦。 没问题，做好准备了。 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下周一咱们再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